大家好，又是一个司机过气的，不过是的独白。咁今日呢是呢个11月21号本身应该寻日出的20号，但呢就星期六星期日就去了三正半山玩了两日，咁变咗连隔离台的大飞看天下呢都要寻日先出到，咁今日呢就唯有今日录啦。咁多谢大家收睇啦，咁有啲人呢留咗好多言啦，咁答一答大家啦，就係讲呢个韩国蟹膏，係啦，我哋到咗货啦，咁呢就如果你有兴趣呢就可以喺巴打台嗰个网页嗰度订购嘅，就38蚊。咁呢就其实全世界都呢个价钱嚟㗎，因为香港有代理，想平啲唔得，平啲就唔使买㗎啦。咁另外呢有个呢就留言就话你咩叫排头，其实每一个中港车呢其实过关呢佢都有一个名㗎，乜乜乜乜运输公司或者乜乜乜物流公司。咁通常嚟讲一架车有两个名。咁点解两个名呢，就香港嘅运输公司嘅名称。咁代理你办理所有嘅叫内城单位，即係呢大陆嘅负责你呢架车嘅营运单位。咁佢哋自己本身有个线位嘅，通常一个线位就20架车。就係呢大陆呢有啲企业呢就有呢个咁嘅权利就申请一条线。咁譬如好似有个叫香江排头嘅，咁点解有间叫香江排头呢，因为喺番禺嗰度有间叫香江酒店。咁呢就係叶国谦两兄弟嘅。咁佢哋呢就申请一条叫做专线位。咁呢就20架车。咁就专走中港线。咁我哋香港人呢如果要返大陆做中港车呢就要入线。咁而啲入线呢，呢个香江呢间呢个排头就叫排头费，要畀钱。咁当时呢就有啲係6000蚊，有啲係7000蚊，有啲係5500啦。咁呢一般就外省排头，譬如江西呀其他福建啊嗰啲嘅排头，重庆都有嘅。咁呢就嗰啲呢就5000啊5500。但如果你係入维嘉啦最大㗎啦，咁佢就6000啊6500，咁睇下有咩需要啦。而如果可以行走，即係有段时间呢就货车唔能够走呢个深圳市区，咁一定呢就指定嗰几条路行得嘅话呢，咁呢就通常嚟讲呢就有一啲位置特别额外嘅，好似譬如陆港啊呢啲呢，佢呢就会俾你行深圳嘅。可以维嘉有某部分嘅排头都可以嘅，因为佢哋本身嘅内城单位，即係喺国内嘅单位係深圳嚟嘅，所以呢佢哋发嘅牌呢嘅线位呢就可以行呢个深圳市区。咁个分别喺咁度，咁当然啦就贵啲啦。咁讲一讲啦，中港车司机啦，即係除咗揸份车搵食之外啦，咁好多你知啦，一个人几条心。个个刘德华、周润发上身吓，咁啊，突然间嗰轮啊，古惑仔啊，方兴未艾仲未收档嘅时候，咁咪个个陈浩南咯，啊，郑伊健咯，啊，咁咧当时嘅香港明星咧喺大陆系红嘅，喺南唔系南方红，系成个中国都红。你九几年至2000年咧，你上大陆咧，基本上。佢唔识讲广东话，即係白话啦，大陆人叫白话啦，我哋叫做广东话啦。佢唔识都冇问题嘅。因为佢都会识唱广东歌。其实由八几年九几年呢好多㗎，尤其谭咏麟嘅歌呢，再加上香港人啦嗰度不停咁卡拉 OK 啦，全部都识唱。好多香港嘅过气嘅呢几年开始唔得啦，但呢香港好多香港搵唔到食嘅呢，不如许秋怡啦、黄舒淇啦呢啲，咁呢就成日喺大陆呢就夫妻档啦，拍拖都好啦，咁佢哋呢就成日呢各全世全中国嘅省市都去，淨係唱一隻现代爱情故事，咁唱咗十几廿年，咁唱到呢就总唔知做唔做就冇所谓啦而家。而刘德华、谭咏麟喺国内相信系比张国荣红。 呢个系事实嚟嘅。咁一般都好啦，譬如朋友啊，情缘巴士站啊，咁情缘巴士站其实喺香港咧就冇大 hit 过嘅，但系喺大陆咧，全广东都识唱。由嗰阵时起咧，就中港车司机啦，或者香港人翻大陆啦，厂家又好啦，去卡拉 OK 咧，基本上系指定重动作嚟噶。咁亦都系有女啦，即系所谓有女啦咁。之前做节目都讲，我喺肇庆咧，一个礼拜三四晚咧，我都会喺金沙湾过嘅，因为128蚊一粒包间房，10蚊支大啤。咁10蚊支大啤已经喺最低消费128蚊里面㗎，任你飲，叫条女啊俾50蚊都得啦，啊坐台，咁淨係坐台陪你唱歌，咁炒埋粉面啊128蚊包晒，咁俾50，咁即係178蚊嘅消费。咁你话俾唔俾得起啊？当然俾得起啦，即係你搵几万蚊点会俾唔起啊？即係呢起码夜晚冇人作陪，咁就搵条女嚟陪，咁你就喺度唱歌嘻嘻哈哈。咁呢我返大陆嘅时候呢，当然最出名呢，啱啱过咗2000年呢，就两对人係好红嘅。第一赵薇小燕子。所有人呢逢系叫阿燕嘅人都叫小燕子。所有叫阿燕嘅人，明明佢叫阿燕唔系燕，都会叫小燕子。同音唔同音嘅人都叫小燕子。好犀利㗎。边一个去沟女都话嗰条女似小燕子。另外一个电视剧啦，还珠格格啦，另外一个呢就係我哋香港嘅，即係扬威全中国人，唔敢讲全广东省嘅嗰个叫 Twins。啊英文唔好啊，唔好可能发音错啊。阿 Sa, 阿娇佢两个红霸晒全个广东省。国内嘅电视台咁样嘅，除咗卫视，每一个地方都有卫视嘅。卫视之后呢，跟住有公共频道啊，儿童频道啊，啊呢啲频道全部有嘅。譬如好似健康频道啊，新闻频道啊，珠江频道，即系广东省啊珠江频道。但佢好多镇呢，譬如东莞啊，大岭新镇，咁有大岭山嘅频道嘅电视喎。咁你譬如去呢个口街，就口街镇嘅电视频道，譬如我肇庆市，咁肇庆咧端州区咧有两条频嘅，咁翻到去咧有阵时咧佢好多睇香港电视剧啦，如果冇香港电视剧你唔中意睇，咁你翻到宿舍又好，翻到酒店又好，做咩都好啦，只要所有嘅电视台一定有一个叫点歌台嘅，即系不停播MTV， 不停播嘅。咁你呢就有啲人呢就会打电话上去，或者呢就上去点唱咁。咁跟住呢佢出字幕，边个点唱俾边个咁。我话俾你听 ,Twins 系基本上红霸晒全个广东省所有嘅镇二三线城市所有嘅点歌台，由朝播到晚。你系完全想象唔到㗎。吓。我本身已经揸紧中港车，又少翻香港，因为有女朋友嘛。咁但系去出去所有嘅，只要住酒店或者系翻宿舍或者翻屋企啦，当时布吉屋企啦，任何嘅点歌台都系 Twins， 唔系一首半首，系一首接一首，不停咁播。2000年打后嗰几年系你想象唔到啊，尤其去到巅峰嘅时候，风筝雨风，所有嘅茶餐厅都播。嗰阵时香港人真系好劲，唔系八几年好劲，九几年好劲，2000年头我哋香港人都好劲。咁嗰阵时咧就 Twins 喺广州咧。 有阿 sa 个老豆咧就开演唱会，即系主办，咁我都有去睇，座无虚席。但系咧，当时大陆睇演唱会咧可以担凳仔嘅，咁奇怪担凳仔系，我肇庆睇过谭咏麟噶，喺个大球场睇，体育馆度睇，咁因为全部都系赞助商买飞。即系除咗你买飞咗，仲有赞助商，赞助商 hold 晒啲好位。咁咧，如果你识得人咧，就俾张凳仔你，你就合入去，咁啊坐喺度，踎喺度就睇到嘅。睇演唱会咧系可以担凳仔。我喺肇庆睇过谭咏麟，我真金白买飞，但系去到我位俾人坐咗，我人哋都系俾张凳仔，我坐喺啲楼梯口担凳仔睇演唱会。睇广州好啲，但系。喺球场上高啦，一路望落去起码有20行系俾人包咗。咁当时呢好似包咗嗰、那个即系主办权嗰个系华宁。咁都系咁㗎啦。咁第二呢讲返啲香港人嘅威水史呢，咁缅怀下啦，而家香港人啦沦落到今时今日。啊！俾我哋国内同胞踩到咁，我哋缅怀下1999年啦，至到2000年头啦，好劲！四周围酒吧开始咧湿，尤其深圳咧系真系有钱，香港人翻去真系使得起钱。香港人如果佢一话严打深圳，严打死成一样，乜都冇晒。1999年之后。断供易拉遍地，我之前做节目讲过㗎喇，好平好平，只要你肯，冇话唔得㗎。咁但係亦都东门开始兴起，咁最出名有间叫本色巴㗎，可能喺深圳铺得耐都知道㗎喇，本色巴，咁酒吧食嘢嘅，咁呢就做到当时好 high class 嘅。点为之 high class 咧？就好多嘅乐队，香港好出名嘅乐队，当时啊喺香港嘅乐坛开始没落啦，啲乐队都会上去咧现场表演嘅。我喺上高咧，我见过 Beyond， 我见过呢个邓建明，即系太极啊，唱 Crystal 嗰、那个。我亦都见过好多北京落嚟嘅，当时譬如好似黑炮呢一类嘅乐队，崔健啊一无所有，啱啱最好啦，一条红布遮住对眼，咁咪一无所有。崔健当时好红，但系我都喺本色巴嗰度见过佢。咁嗰阵时我自己做噶啦，就唔系揸紧车，一个礼拜两三晚喺嗰度嘅饮啤酒。后期去到即系唔好后期啦，即系后期讲而家啦，等于即系过再过多一年一两年嘅时候咧，就成个深圳，比如2003年沙士前后啦，咁咧就成个深圳体育馆啊，里边下低嗰啲咧，全部咧好似卡洛斯啊，咁全部都系酒吧。酒吧我哋去咧，就通常嚟讲坐喺度咧，咁啊会有啲靓女咧就走嚟溜你，请佢饮啤酒。咁你请饮啤酒，同你吹一阵啦，沟唔沟到你本事啦吓。咁嗰啲其实好多系做文员嘅文职啊，但系搵唔到咩钱。咁你要搵钱咧，就等于做卖啤酒啤酒妹。咁咧就喺度咧就着得好靓，喺度等。见到你是香港人，即系身边有钱咧，佢就溜你。你沟唔沟到佢另外一件事啊，就陪你饮，猜妹，挨身挨世啊。咁有冇下文啊？各凭本事啦，啊，各凭本事，全部都系，因为你请佢饮啤酒，嗰张单就佢开，咁咧酒吧就抽水俾佢。2000年头，全部都系。而香港嘅僆仔，我讲17、18岁嗰啲僆仔咧，因为香港咧，自从咧即系24小时通关之后咧，睇住香港夜场没落啊，因为翻佢相对安全，情愿翻深圳，唔系翻深圳，系翻中国大陆，譬如好似东莞啊，所有嘅地方，广州啊，点解咧？揈头场、索 K 啊，乜都有。乜都有， 你只要睇下当时所有嘅场，好多僆仔哇喺收咗工排队过关，火山孝子汹涌而上。香港嘅夜场死唔系你香港警方，而系货比三家，女又平啲，啱啱又放啲，只要你肯，我都话只要你肯。第二就系、是、所有嘅远性毒品平，靓唔靓唔知啊，因为我唔好。咁我亦都见到好多中港司机没落啦，因为咧我有阵时咧啲人去卡拉 OK 啦，譬如好似喺因为我嗰阵时喺皇城广场同黄御苑啦，开头皇城广场啦，咩黄御苑起咗搬咗个黄御苑啦。咁斜对面有间叫港银大厦嘅，港银大厦咧就二楼有间卡拉 OK， 有跟住再上咧就是一间特骨嘅，咁咧就另外有酒店，再上嗰个写字楼，咁啊喺口岸都相当出名噶。咁我哋咧就有阵时司机咧，譬如生日啊约埋咧，咁我都有啲即系熟嘅司机啦，咁就去帮衬佢。咁我都话啦，一入到去，有阵时通常嚟讲咧，我因为我唔好啊，我唔饮酒啊，即系咧点到即止啊，因为我好怕醉。当时三百几磅，我醉咗冇人抬得起我。咁啊，自重身份啊，咁我咧就一杯两杯啦，即系唔会多嘅，通常嚟讲都系。咁但系大陆人咧饮啤酒咧，饮咩都好啦，佢哋有佢哋嘅特殊方法啊。譬如饮红酒啊，沟七喜；后尾饮芝华士就沟绿茶。每个都系咁，每个都系咁。咁你会觉得好奇怪，咁点解要沟呢？咁佢哋个习惯系咁啦。咁假酒遍地啦，啤酒可以系假，咩都系假。譬如好似我翻肇庆，点解成日讲翻肇庆？因为肇庆我真系熟，翻肇庆我永远都饮南大啦，因为南大就喺肇庆厂。咁喺嗰度土生土长啊，假唔嚟，因为相对平啊。喺街度买支啤酒两个半大支，仲点样假？啱唔啱啊？喺卡拉 OK 十蚊，假得乜嘢俾你啊？咁但系呢度咧，譬如好似有啲牌子啦，我哋好兴嘅金威啦，出名啦，咁啊纯生啦，金呢啲啦，金威纯生啦，咁啊青岛啦，咁我哋嗰阵时啲司机好兴嘅，叫做乜嘢啊？左手揸金威，右手揸金威，饮红酒讲粗口，每一日只要喺深圳过，一班司机或者喺大岭山过。或者东莞过，成班司机咧就好似个情报站，就喺呢啲地方啦，系咪啊？好开心、啊，左手揸金咪，右手揸金咪，啊，又有得唱，又有得饮，系咪啊？饮红酒，讲粗口，啊，尽情抒发自己心中嘅抑郁。因为上次我几集我都讲，司机好受气，压力好大，咁咧，所以咧，即系晚晚饮，即系晚晚饮，就晚晚。醉嘅，晚晚都啤啤呼，好多司机都系变咗御酒。我当时有个司机请嗰个司机咧，个潮州人饮醉酒，喺架车度瞓御酒，咁咧就夜晚落路，咁啊拉咗茶车，跟住佢咧就喺个车头瞓，跟住嗰个海关啦，即系关员啦，同埋个兵仔叫佢落车。饮醉酒佢都脚步浮浮，问多个两问佢冇反应，跟住你知啦，我都话有权用尽。佢哋唔系真系有呢个权，但系佢觉得佢自己当官，佢真系会有个压力喺度，跟住咪嘈交啦，嘈起交上嚟就打交。咁我嗰个司机咧就俾佢打到只牙都甩咗，跟住又报警公安，咁啊最后尾不了了之啦。因为我都话啦，当时喺中国大陆。佢哋就好似八面威风咁，但千祈唔好闹大，闹大件事系唔得，因为上高有压力嘅，尤其对香港人吓、啊，即系咧，因为香港有媒体，即系唔系而家咁严啊，即系而家大陆，你可能两脚一伸唔见咗人，各样嘢你都冇办法知道嘅，但系嗰阵时唔会，尤其咧喺深圳呢啲地方，香港人真系话到啲事。因为我哋影响成个深圳市政府啊，咁啊又够钟啦，咁啊讲多几句啦。好多香港人喺嗰阵时威玩 各样嘢，但系亦都因为改革开放，去到回归之后24小时通关，好多细路仔喺大陆跟埋一班朋友上去玩，即系染咗毒嘅好友，甚至咧当时咧我识得有一个叫做即系泥头车司机啦，咁样撞到佢啦，佢系好醒目嘅，最多食支烟。后尾就跟人上去玩，有一日我落嚟搭车嘅时候，我见到嗰啲面色啊，全部系灰色嘅。搭黄巴落嚟嘅时候，嗰阵时冇中港私家车啦，倾几句啊，佢冇办法擘大眼啊，同埋只手喺度震啊。其实就系食咗冰毒，翻大陆玩沟女，食咗冰毒，亦都索 K。好得人惊吓，跟落到嚟，咁后尾最近啦，最近做泥头车又见翻佢啦，咁变翻正常。咁我都话啦，喺大陆我见到好多香港人喺上高大陆沉沦，威真系威啊！都话啦，个个都好似好识嘢咁，你哋呢啲系咩人啊？你大陆人系咩人啊？我哋香港人点样点样点样，一开口就我哋香港人，我哋香港人，到最后尾都系我哋香港人，极度睇唔起大陆人。咁而家只不过话回归一个反弹嚟嘅啫。我唔系帮边个做嘢讲嘢，系我讲件事。我哋香港人令到成个深圳嘅生态变咗，而拉村冇户籍嘅，因为大陆要户籍嘅，生到一个二个，自己一个人两头家，到最后尾搞唔掂，一走了之。咁你话啲女人贱啫，边个叫你沟你？咁但系人哋都搵食，有一个人，尤其香港司机有香港佬、厂佬有，一识你，屌唔好做啦，几百蚊我养你啦，几开心啊养你，跟住全家大细屋企都等你养。曾经有一段时间。食过全中国都恨仔，好恨仔啊！因为咧一胎小孩嘛，但系咧喺2000年前后咧，啲人咧就话情愿生女，因为生女咧就全家光荣。佢冇讲俾你听，佢喺深圳、东莞做乜嘢？佢只系话佢喺东莞、深圳翻嚟，佢平时着得咧好露啊，即系好暴露、好盛都好啦。啊，又食烟，又电晒发、染晒发都啦。佢只要话过年翻屋企，佢就唔知点解嗰头发就变咗黑色噶啦。变咗黑色之后咧，嗰件衫咧就着 T 恤啊、牛仔裤啊，搵翻对波鞋着啊，高踭鞋都冇对，就翻屋企。但系佢屋企嗰间屋就系佢起嘅。门口条路就佢铺嘅，啊，全家人食嘅洗嘅全部都系佢嘅，但系佢翻到去咧就全部哇呢、這个女仔真系好啦，好正经啊，唔饮酒噶，哎呀我喺深圳做工厂好辛苦，哎呀我做服务员啊，点样点样，喂大佬，香港人当时养咗400万嘅工厂嘅员工最巅峰。嘅所谓世界工厂，但系养呢啲人再影响养翻到佢哋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河北、河南，究竟有几多人？我真系唔敢讲啊！分分钟两三千万人唔少得啊，大佬！所以唔好而家大陆有啲人听呢个节目，你唔好觉得你而家落嚟照顾香港人啊！嗰阵时究竟有几多人？即系啊，为国为家乡捐躯嘅。啊，咁我哋呢一次讲到呢一度啦，咁下个礼拜再会，拜拜。